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Foxtrot 单机版的 MapReduce。前面几篇文章我们介绍了线程值 filter、completable filter 和 completion service。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些工具都是在帮助我们站在任务的角度来解决并发问题，而不是让我们纠缠在线程之间如何协作的细节上，比如线程之间如何实现等待、通知等等。对于简单的并行任务，你可以通过线程值加 filter 的方案来解决。如果任务之间有聚合关系，无论是 AND 聚合还是 OR 聚合，都可以通过 completable filter 来解决。而批量的并行任务则可以通过 completion service 来解决。我们一直讲，并发编程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的问题，分别是分工、协作还有互斥。当你关注于任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视角已经从并发编程的细节中跳出来了。你应用的更多是现实世界里的思维模式，类比的往往是现实世界里的分工，所以我把线程值 filter、completable filter 和 completion service 都列到了分工里面。在文中，我用现实世界里工作流程图描述了并发编程领域的简单并行任务、聚合任务和批量并行任务。辅以这些流程图，相信你一定能将你的思维模式转换到现实世界里来。这里提到的简单并行、聚合、批量执行这三种任务模式，基本上能够覆盖日常工作中的并发场景了，但还是不够全面，因为还有一种分制的任务模型没有覆盖到。分制顾名思义就是分而治之，是一种解决复杂问题的思维方法和模式。具体来讲，指的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多个相似的子问题，然后再把子问题分解成更小的子问题，直到子问题简单到可以直接求解。理论上来讲，解决每一个问题都对应着一个子任务，所以对于问题的分制实际上就是对于任务的分制。分制思想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例如算法领域有分制算法，归并排序、快速排序都属于分制算法，二分查找其实也是一种分制算法。大数据领域里知名的计算框架 MapReduce 背后的思想也是分制。既然分制这种任务模型如此普遍，那 Java 显然也需要支持。 Java 并发包里提供了一种叫做 Foxtrot 的并行计算框架，就是用来支持分制这种任务模型的。那什么是分制任务模型呢？你需要先深入了解一下。分制任务模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任务分解，也就是将任务迭代的分解为子任务，直到子任务可以直接计算出结果。另一个阶段是结果合并，即逐层合并子任务的执行结果，直到获取最终结果。文中我也为你展示了一个简化的分制任务模型图，你可以对照着理解。在这个分制任务模型里，任务和分解后的子任务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往往体现在任务和子任务的算法是相同的，但是计算的数据规模是不同的。具备这种相似性的问题，我们往往采用递归算法。下面我们再来说说 Foxtrot 的使用。 Foxtrot 是一个并行计算框架，主要是用来支持分制任务模型的。这个计算框架里面的 Fox 对应的是分制任务模型里的任务分解， Join 对应的是结果合并。 Foxtrot 计算框架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分制任务的线程池 Foxtrot Pool， 另一部分是分制任务 Foxtrot Task。这两部分的关系类似于 thread pool executor 和 runnable 的关系，都可以理解为提交任务到线程值，只不过分制任务有自己独特的类型 Foxtrot task。 Foxtrot task 是一个抽象类，它的方法有很多，最核心的呢是 fork 方法和 join 方法。其中 fork 方法会异步的执行一个子任务，而 join 方法则会阻塞当前线程来等待子任务的执行结果。 Foxtrot task 有两个子类，Recursive Action 和 Recursive Task， 通过名字呢，你就应该能知道，它们都是用递归的方式来处理分制任务。这两个子任务都定义了抽象的方法 Compute， 不过区别是 Recursive Action 定义的 Compute 没有返回值，而 Recursive Task 定义的 Compute 方法是有返回值的。这两个子类也是抽象类，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你定义子类去扩展。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一下，看看如何用 Foxtrot 这个并行计算框架计算斐波那契数列。我在文中展示的代码呢，源自 Java 的官方示例。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分制任务线程值以及计算斐波那契数列的分制任务，之后通过调用分制任务线程值的 invoke 方法来启动分制任务。由于计算斐波那契数列需要有返回值，所以 Fibonacci 继承自 recursive task， 分支任务 Fibonacci 需要实现 compute 的方法，这个方法里面的逻辑和普通计算斐波那契数列非常类似，区别之处呢在于计算斐波那契 n-1 使用了异步子任务，这是通过 f1.fork 这条语句实现的。 Fork-join 并行计算框架的核心组件是 Fork-join pool， 所以下面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 Fork-join pool 的工作原理。通过专栏前面文章的学习，你应该已经知道 thread pool executor 本质上是一个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实现，内部呢有一个任务队列，这个任务队列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通信的媒介。 thread pool executor 可以有多个工作线程，但是呢这些工作线程都共享一个任务队列。 fork join pool 本质上也是一个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实现，但是呢更加智能，你可以参考下面的 fork join 工作原理图来理解其原理。 thread pool executor 内部只有一个任务队列，而 fork join pool 内部有多个任务队列。当我们通过 fork join pool 的 invoke 或者是 submit 方法提交任务时， fork join pool 根据一定的路由规则把任务提交到一个任务队列中。如果任务在执行过程中会创建出子任务，那么子任务就会提交到工作线程对应的任务队列中。如果工作线程对应的任务队列空了，是不是就没活干了呢？不是的， fork join pool 支持一种叫做任务窃取的机制。如果工作线程空闲了，那它可以窃取其他工作任务队列里的任务，例如下图中线程 T2 对应的任务队列已经空了，它可以窃取线程 T1 对应的任务队列中的任务，如此一来所有的工作线程就都不会闲下来了。 Fork Join Pool 中的任务队列采用的是双端队列，工作线程正常获取任务和窃取任务分别是从任务队列不同的端消费，这样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数据竞争。我们这里介绍的仅仅是简化后的原理， Fork Join 的实现远比我们这里介绍的复杂，如果你感兴趣，建议你去看它的源代码。学习 MapReduce 有一个入门程序，统计一个文件里面每个单词的数量。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如何用 Fork-join 并行计算框架来实现。我们可以先用二分法递归的将一个文件拆分成更小的文件，直到文件里只有一行数据，然后统计这一行数据里面的单词的数量，最后呢再逐级汇总。这里你也可以对照前面的简版分支任务模型图来理解这个过程，思路有了我们马上就实现。文中的示例程序用一个字符串数组 String-FC 来模拟文件内容， FC 里面的元素与文件里面的行数据一一对应，关键的代码在 compute 这个方法里面，这是一个递归方法，前半部分数据 fork 一个递归任务去处理，关键代码是 mre.fork， 后半部分数据呢则在当前任务中递归处理。整体总结来说， Fork Join 并行计算框架主要解决的是分支任务，分支的核心思想是分而治之，将一个大的任务拆分成小的子任务去解决，然后再把子任务的结果汇聚起来，从而得到最终结果。这个过程非常类似于大数据处理中的 MapReduce， 所以你可以把 Fork Join 看作单机版的 MapReduce。 Fork Join 并行计算框架的核心组件是 Fork Join Pool，Fork Join Pool 支持任务窃取机制，能够让所有的线程工作量基本平衡，不会出现有的线程很忙而有的线程很闲的状况，所以性能很好。 Java 1.8 提供的 Stream API 里面的并行流也是以 Fork Join Pool 为基础的，不过需要你注意的是，默认情况下所有的并行流计算都共享一个 Fork Join Pool， 这个共享的 Fork Join Pool 默认的线程数是 CPU 的核数，如果所有的并行流计算都是 CPU 密集型计算的话，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存在 IO 密集型的并行计算流，那么很可能会因为一个很慢的 IO 计算而拖慢整个系统的性能。所以建议用不同的 Fork Join Pool 执行不同类型的计算任务。如果你对 Fork Join Pool 详细的实现细节感兴趣，也可以参考文中我提供给你的 Dogly 的论文。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对于一个 CPU 密集型程序，在单核 CPU 上使用 Fork Join 并行计算框架是否能够提高性能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